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约翰王》。《约翰王》的原剧作者是英国的莎士比亚。该剧写于1596年，记述了13世纪初叶国王和罗马教会及封建领主之间的斗争。剧中对利益操纵一切的剖析，便体现出新兴资产阶级的某些历史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约翰王》，改写牛志强，演播张家生。 英吉利海峡浓云密布，浪涛汹涌，战争之神正驾着疾风狂飙向英伦三岛扑来。法兰西国王菲利普认为已故的英国国王查理·基弗雷的儿子亚瑟才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要求当今的英王约翰交出篡夺的王权和全部领土，否则兵戎相见。而英王约翰自认权力合法，固若金汤，决心应战。疾风鼓荡着征帆，英国舰队凌风破浪向法国疾驶。英王约翰由他的母后埃莉诺、他的侄女白兰奇君主以及已故先王基弗雷的私生子理查·菲利普陪同，率领大军直抵法国的安吉尔斯城下，与早已集结在那里的法国军队及法国的盟军奥地利军队对峙。站在法军一方的亚瑟的母亲康斯丹斯和英王太后埃莉诺相互力骂，唇枪舌剑，而年少的亚瑟却对王权不感兴趣。他劝说愤怒地为他争夺王位的母亲：我的好妈妈，别说了吧，我但愿自己躺在坟墓里，我是不值得你们为我闹起这一场纠纷来的。安吉尔斯城城门紧闭着，这座在法国版图内的英国领地缄默地注视着争执不休的双方。法王菲利普喝止了争吵，命令吹起号角，招呼安吉尔斯的市民出来表态，承认亚瑟还是承认约翰为他们的合法的国王。安吉尔斯的市民代表登上了城头，大声地喊道：我们是英格兰国王的子民，为了他和他的权利，我们才坚守着这一座城市。约翰王道：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我进城，我就是你们的君王。安吉尔斯市民的代表却说：谁能证明你是真正的国王呢？无论是约翰还是亚瑟，在你们还没有决定谁更为合法以前，为了保护合法者的权利，我们只好同时拒绝你们双方进入。即使你们各自为了证明自己是王位的合法继承者而相互杀伐，我们也将严守中立。在一方战胜另一方之前，我们只好闭门固守，拒绝任何一方进入，这也是为了你们双方守住这座城市啊。在这座傲慢的城市面前，英王和法王都一筹莫展，只有束诸武力，以求杀败对方，赢得这座城池。一时间号角声声，战鼓频频，两军交锋，刀剑相逼，杀的是天昏地暗，难分难解。这个时候，先王的庶子理查·菲利普建议双方停火， 先联合起来攻占这座城市，然后再兵戎相见，一决雌雄，胜者为王。英王约翰、法王菲利普都认为此计可施，便命令停火，协调战略，决定从三面加攻安吉尔斯，一举攻下这座顽固的城市。看见英、法、奥地利三支军队逼近城池，安吉尔斯的市民代表为了保全这座繁荣的商业城市，紧急决议，也向英法两国国王提出一项出人意料的和平建议，只要英王的侄女白兰奇君主和法国太子路易缔结良缘，他们就会打开城门，欢迎英法联军进入。面对这项新奇的建议，英法双方都转开了脑筋，命令部队暂停进攻。埃莉诺太后老谋深算，她看出这种联姻有利于巩固约翰王的基础未稳的王位，会使亚瑟得不到实际利益，便极力纵容约翰王答应下来。于是约翰王对法王菲利普说，朕愿以亚瑟所要求的那一大片领土为陪嫁，促成法国太子和白兰奇君主的婚姻。法王则让太子路易自己拿主意。路易表示他爱白兰奇，白兰奇羞涩地说，愿从叔父之命。于是法国太子和英国君主缔结了城下婚盟，刚才还刀兵相见的两国国王转瞬间却成了联姻的亲家。这急剧的变化使英国先王的庶子理查·菲利普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个一心想在英法两国混战中渔中得利的野心勃勃的公子内心愤愤不平，这简直是疯狂的世界，疯狂的国王，疯狂的和解。约翰为了阻止亚瑟取得他的全部权力，甘心把一部分权力割舍放弃。法王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竟置亚瑟于不顾，背信弃义。还不都是为了利益，利益，利益，这颠倒乾坤的势力。这世界本来是平平安安，都是这利益引人作恶。他是牵线的阴媒，无耻的掮客，这变幻无常的名词蒙蔽了反复呈现的法兰西，使他放弃援助弱小的决心，从一场坚决的正义之战转向一场卑鄙恶劣的和平。为什么我要辱骂这利益呢？那只是因为他还没有垂青于我呀。正像我贫困时骂富有是唯一的罪恶，而一旦有了钱就要说贫穷才是最大的坏事了。既然国王们也会因利益而背信弃义，那么就请利益来做我的君王吧，因为我崇拜您。这个联姻的消息传到法国营帐，使亚瑟的母亲康斯丹斯万分的震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怒火中烧，激愤地责骂法王和奥地利公爵的叛卖行径。举起你们的武器来，诸天的神明啊，惩罚这些背信的国王们，一个寡妇在向你们呼吁，天哪，照顾我这没有丈夫的妇人吧，我要让这亵渎神明的日子在和平中安然度过，在日末以前让这两个背信的国王发生争执而再动干戈吧。正在这时，教皇的圣使潘多尔夫主教来到了法王营帐，质问正在那里准备与法王庆祝联姻的约翰王为什么藐视教会，敢于阻止新当选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就任圣职。约翰王驳斥了圣使的责难，宣称在上帝的监临之下，我是最高元首，凭借主宰一切的上帝所给予我的权利，我可以独自统治我的国土，无需凡人的协助。你告诉教皇，没有一个意大利教士可以在我的领土之内抽取捐税， 我要用独自的力量反对教皇，并把他的友人视为我的仇敌。圣使潘多尔夫对敢于分庭抗礼的约翰王十分恼怒，便诅咒约翰王，并煽动法王讨伐约翰王，迫使他向教皇屈服。奥地利公爵站在教皇一边，康斯丹斯极力纵容法王讨伐英王，新婚的路易和白兰奇意见相左，太子支持教皇，而君主支持约翰王。在这种情势之下，法王困惑不解，无所适从，他不敢得罪教皇，又不愿意撕毁联姻，只希望圣使大发慈悲，收回成命，考虑一个比较温和的办法，既服从教皇，又不损英王友谊。圣使断然拒绝法王的折中建议，严厉地批评他对教会的不忠，并要降咒于他。法王迫于教会的压力，终于下决心与英国绝交，太后为之震怒，康斯丹斯为之欣喜，法国太子跟随父王，英国君主陷入两难选择。这样英法又反目为仇，刀兵相向。阿吉尔斯城附近的平原上重卷战云，杀声震天。这场战争以英王的胜利告终，一举攻下安吉尔斯，奥地利公爵战死疆场，少年亚瑟被英王俘获。约翰王一不做二不休，命庶子理查·菲利普回国征敛僧侣的财富，并把亚瑟挟持回国。他一面表示要像父亲一样的爱护亚瑟，一面密令麦臣赫伯特寻机杀害这个可能与他争夺王位的小侄子。亚瑟被俘的消息使他的母亲康斯丹斯悲痛欲绝，几乎发疯，也使路易太子非常的悲伤。圣使潘多尔夫极力地劝说路易进军英国，他分析道，用暴力攫取的威权必须用暴力维持，站在意欲滑跌的地面上的人不惜抓住一根枯朽的烂木支持他的平稳。约翰为保全王位必然杀害亚瑟，而亚瑟被害必然引起臣民的不满，这样他的胜利便被危机四伏所代替。只要法国大军压境，英王必然众叛亲离，那王位还不就是你路易太子的吗？路易被利益引诱，不再为亚瑟而悲伤，转而敦促父王出兵英国。一场打着为亚瑟伸张正义的旗号，实则攫取自身利益的战争迫在眉睫。正当法国的多番战舰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英国诺桑普敦囚禁亚瑟的阴谋城堡里正酝酿着一幕悲剧。赫伯特奉约翰王之旨，就要对小王子亚瑟下毒手了。他命两个侍从烧红了铁块，只听他一声暗号，就把小王子绑在椅子上，用赤红的铁烙瞎亚瑟的双眼。天真善良的小亚瑟却对阴谋全然不知。他见到赫伯特时真诚地说，您看来不太高兴，是身体不舒服吗？凭着我的基督徒身份启示，要是我出了监狱做一个牧羊人，我一定会一天到晚的快快乐乐的。我想除了我以外谁也不应该不快乐，我疑心叔父会加害于我，他怕我，我也怕他。我是基弗雷的儿子，这难道是我的过失吗？不，不是的。我但愿上天使我成为您的儿子，要是您愿意疼我的话，赫伯特。赫伯特连忙避开小亚瑟纯真的目光，内心矛盾重重，良知唤醒他已死去的怜悯，亡命又促使他赶快下手。 小亚瑟看赫伯特踌躇不安，关切地说，您今天脸色不大好看，如果您真不舒服，我愿意终夜坐在您的床边陪伴着您，我敢说我爱您是胜过您爱我的。小亚瑟的爱心深深地打动了赫伯特，他抖抖缩缩地把约翰王的密令拿了出来。小亚瑟仰望着赫伯特，一双大眼睛里充满着惊惧和祈求。他抓着赫伯特的手摇晃着，声泪俱下，您能这样忍心吗？当您不过有点头痛的时候，我就用公主亲手织成送我的手帕给您扎住了额角，半夜里还手捧您的头不断地安慰您。哦，您也许以为我的爱出于假意，是狡猾的做作，那也随您的便吧。如果您必须戮杀我是上天的意志，那么我只好悉听处理。难道您真的要烫瞎这一双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向您怒视的眼睛吗？哦，只有这顽铁时代的人才会干这样的事情，难道您比顽铁还要冷酷无情吗？要是一位天使下来告诉我赫伯特要烫瞎我的双眼，我绝不会相信的。声声话语，声声泪，使赫伯特无地自容。他跺了跺脚，横下心来，换来侍从把灼热的红铁举到小亚瑟面前。亚瑟扑通跪下，举起双手怒问苍天，天哪，您的眼睛里哪怕混进一粒微尘，一点粉屑，一粒泥沙，一只飞虫，一根游丝，也会妨碍您宝贵的视觉，疼痛难忍。如今您却执行这样罪恶的决定，是多么残酷无情。赫伯特，割下我的舌头让我保全双眼吧。哦，那烙铁正在变成灰色，您看那火焰也因为悲哀而死去了。上天创造火焰为的是给人温暖，您却把它用作刑具，您不感到罪恶吗？那烙铁渐渐冷却了，凶猛的火和冷酷的铁都不忍害我而发慈悲之心，您就没有一点怜悯吗？亚瑟的哀求终于打动了赫伯特，他把小亚瑟揽进了怀里，喃喃地说，好吧好吧，小亚瑟，保住你明亮无邪的眼睛吧，现在即使你叔父把他所有的钱财都给我，我也不会碰一碰你的眼睛。不过我得禀报网上你已经死去，以逃脱密探的追踪。小王子，你快隐藏起来吧。富丽堂皇的王宫里，为自己再度加冕的约翰王志满意得，两位大臣彭伯洛克和萨利斯伯雷趁机向国王进言，希望他释放亚瑟以平息众怒，且不给敌人以借口。约翰王答应了他们的进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赫伯特禀报了亚瑟已死的消息。两位大臣深感绝望，表示与约翰王彻底决裂。约翰王呆呆地注视着纷纷离他而去的大臣，感到了众叛亲离的痛苦。他慨叹道，看见他们一个个怒火中烧，我好后悔呀！建立在血泊的基础是不会稳固的，靠着他人的死亡换到的生命也绝不会确立不败。更使约翰王惊异的是，使者传来了法国大军压境、太后驾崩和康斯丹斯夫人发疯而死的消息。先王庶子理查·菲利普又传来民怨沸腾、谣言四起，老百姓都诅咒国王正无意前除下王冠的情报。约翰王颓然地倒在了宝座上，头上的王冠险些跌落下来，内外交困使他六神无主。赫伯特见国王如此的推丧，便告诉他小亚瑟并没有死去。约翰王的眼睛里跳动起一丝希望的火光，让赫伯特赶紧 去宣传这个消息，以平息贵族们的叛离和百姓的怨愤。然而晚了，小亚瑟已经死去，他是试图逃出幽禁他的城堡时坠城而死的。彭布洛克和萨里斯伯雷两位大臣发现了亚瑟的尸体，便激起满腔的义愤，决定投奔法军。约翰王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又谋求与教皇的和解以保住王位。又一场交易开始了，约翰王向教皇宣誓效忠，教皇派圣使阻止法军进攻，然而法军统帅太子路易绝不撤军，英先王庶子理查菲利普决心率英军决一死战。英法军队在圣爱德蒙森伯雷附近的平原上杀作一团，战局瞬息万变，错综复杂。法国援军触礁沉没，英军也陷于沼泽。法国太子不得已委托教皇圣使提出了和议的请求。这时噩耗传遍了英伦三岛，约翰王病重，误服毒药而死。英吉利海峡阴云密布，风啸浪吼，英国王宫黑沙重重，哀乐声声。英先王庶子理查菲利普在约翰王的灵柩前垂手肃立，他心中感叹不已。啊，让我们把悲伤付给这个时代吧，我们英格兰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屈服于征服者，除非自己把自己伤害。再也不要为了私利自我相残了，只要英格兰对自己尽忠，天大的灾祸也不能震撼我们的心胸。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昊天塔》。杂剧《昊天塔·孟良道古》的原剧作者是我国元代的朱楷。《昊天塔》演述的是北宋杨家将的故事，集中表现杨令公抗辽捐躯后宋辽双方的社稷之辱和道谷之争，歌颂了杨家将报仇雪恨的英雄气概，是元代后期杂剧中的名篇。关汉卿曾写有《孟良道谷》剧目，现仅存残曲。清初李煜写有《昊天塔传奇》，不存。梆子声腔剧种、昆曲、京剧、川剧、湘剧等均有此剧目，又名碰杯、舞台会凶等，至今活跃在舞台上。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昊天塔》，改写刘长海，演播周正。 公元986年，宋辽交兵，金刀护国大将军杨继业率领七个儿郎保驾秦王，被困金沙滩。可怜忠良杨家将，死的死，亡的亡，有的出家，有的流落北藩，就连那金刀无敌老令公也被围在两狼山虎口焦崖谷，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不能脱身。七郎杨延嗣杀出重围去搬救兵，被奸贼潘仁美绑在花标树上乱箭射死，老令公撞死在李陵碑。番兵将老令公的尸首焚烧了，把遗骨吊在幽州昊天寺的塔尖上，派100名军卒，每天每人向令公的遗骨射3箭，名曰百箭会。可叹那盖世英雄老令公，失陷鲁庭遭箭苦，魂移沙漠何云愁。杨家七个儿郎中，仅有六郎杨景只身逃脱，被拜为元帅，率军镇守三关。这一天，杨元帅的帐中秉烛看书，深感困倦，伏案休息，渐渐入睡了。睡梦中恍惚看见一老一少两个将军闯入了帐中，浑身血污，不辨面目。元帅起身问：“二位将军是谁？深夜进帐，有何军机大事？”老将军惨然地说：“孩子，怎么连老父我你都不认识了？我被困两狼山，是你七弟严嗣杀出重围去搬救兵，可恨潘仁美不但见死不救，反将你七弟绑在花标树上乱箭射死。老父无奈碰李陵碑而亡，反兵将我遗骨挂在昊天塔上，每天派100军卒，每人射我3箭，名曰百箭会。 老父我生不能回还，死后还遭贱苦，望你设法救我还朝啊。 那少年将军也哭喊着，哥哥为我报仇啊，哭声震天，好不凄惨。杨景刚想抚慰几句，那父子二人已经疏忽不见。杨景左寻右找不见踪影，急出了一身冷汗，不觉惊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杨景倦意全无，回忆梦中的情景，甚觉得蹊跷，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就令击鼓声张。杨元帅帐下有24员指挥使，除了孟良奉命巡视边界以外，其余的将佐鱼贯而入参见元帅。花面兽岳胜就问，这么早升帐，不知有何军情大事？杨元帅就将夜晚梦中的情景说了一遍。众将听后义愤填膺，齐声地说，元帅快发大兵踏破幽州，夺回令公的遗骨还朝。岳胜说，辽将韩延寿兵多将广，不能强攻，只可智取。元帅可差人连夜去幽州打探虚实，再从长计议。这时候忽然小军进来禀报，老太君派人下书，现在帐外听令。元帅即令来人进帐，取过家书一看，原来是母亲也做了一梦，梦见令公父子蓬头垢面，叙说失遭贱苦，命杨景迅速发兵迎赴遗骨还朝。两梦如此相同，杨景悲痛欲绝，他让岳胜留下，其余的将佐回营待命。将佐们退出去以后，杨景就对岳胜说，我身为镇边元帅，若无圣命擅离职守去攻打幽州，必遭王钦若等一般奸臣重伤，恐有灭门之罪。况且大兵出征，损兵折将不说，翻兵也会将遗骨转移，难以寻觅。只有选干练之人与我同去，神不知鬼不觉，盗骨还朝方为上策。岳胜说，元帅所言极是，我想将佐之中只有孟良性格豪爽，艺高胆大，差他与元帅同去比较合适。不过孟良比较粗鲁，必要击他一击，方能不误大事。杨景点头。后天孟良就要巡界归来，届时来个派将不如机将便是。两天以后，元帅命两个军卒把守辕门，不让孟良入内，然后传令击鼓声张，众将参见元帅。杨景说，我已与岳将军商议妥当，此次盗骨，我只带孟良轻装简从，暗出三关，尔等众将要听从岳胜指挥，谨守营盘，修篱信地，且不得走漏半点风声。众将齐声地说，元帅放心，我等谨遵将令，恪尽职守。正说着呢，猛听得帐外一阵骚乱，一个粗嗓门在吼，为什么不让我进帐？原来孟良巡界归来，回营交令，两个小军上前阻拦，就说元帅有令，不许任何人进帐。孟良兴起，推倒了小军，大步流星地闯进了帐中，就问大哥，我回营交令，为何命人阻挡不让我进帐？元帅就说，我们正在商议机密大事， 不知兄弟归来，你鞍马劳累了，快回去休息吧。孟良环视四周，不觉心中纳闷，众家兄弟都在，为什么偏让我一个人回去？难道有什么机密瞒着我吗？哼，心中不悦地退了出去。两个小军还在那儿把守辕门，孟良一见气不打一处来，上前揪住了一个就问，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要不说，我拧下你的狗头。小军哀求地说，将军息怒，您想想，您是将军，元帅都不告诉您，能告诉我们这些个当兵的吗？孟良听罢，抱怨还争，哇哇大叫，一巴掌把小军打翻在地，转身又闯入了帐中，嚷着，大哥，我们24个指挥使都是一般兄弟，怎么偏心只与他们商量，单单的瞒着我？元帅和颜悦色，慢慢的说，俗话说，良人而用，量体裁衣啊，这是一件精细的机密大事，你难当此任，跟你说了又有何用呢？孟良暴跳如雷，就骂起来了，大哥，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啊，瞧不起我孟良。这样吧，我愿立下军令状，如完不成重任，愿将这吃饭的家伙输给你。他说的众将都笑起来了。元帅看火候已到，就把昊天塔摆剑会令公遗骨遭剑辱之事说了一遍，并且说，我想前去幽州道谷，辗转寻思，并无妙策，如之奈何？孟良说，嘿嘿，这有何难呢？只需我一个人前往，凭着我这把战金巨斧，定叫那些个秃驴的脑袋搬家，一定让老令公的遗骨安全的回来。元帅见他心诚至坚，起身离位，拉着孟良的手说，兄弟既然执意要去，可速去准备，明夜兄与你同去。转身吩咐众将，我与孟良走后，众位将军务必谨守营盘，切记不可走漏风声。岳将军可准备好香案贡品，待我们取回遗骨，祭祀令公英灵。第二天，探马回报，令公遗骨白天挂在塔尖，夜晚藏于庙中。当晚，将帅二人乔装打扮，乘着夜色暗出三关，直奔幽州。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第三天夜晚，来到了昊天塔下。月光下，耸立着那座雄伟的宝塔，夜深人静，只有塔上的风铃隐隐的作响。杨景又叮嘱了孟良一番，两个人悄悄地摸到了庙前，上前叩还。许久，才听有人就问，何人深夜叫门？杨景回答说，我奉主人之命进献宝刹1000蜡烛，因为路途遥远，深夜才得赶到，请师父开门。一会儿，四门吱嘎的一声刚刚的开启，孟良一个箭步抢身进去，一把揪住那个和尚，用闪着寒光的巨斧顶住了他的胸膛，低声地问，我们是杨家将，今天来迎娶令公的遗骨，快说骨匣藏在哪儿？和尚吓得瘫倒在地，结结巴巴地说，小僧不知道啊。孟良举起了巨斧喝道，再不说我一斧砍下你的狗头，快说。小和尚战战兢兢的赶紧说了实话，哎呦， 杨令公的骨匣白天挂在塔尖上，晚上取下来藏在方丈室内。孟良把小和尚绑起来，堵上嘴，扔在了门后，然后和杨景悄悄地摸到了方丈室外，偷偷地向里一看，供桌上确有一个小木匣，四个和尚正在灯下玩牌，支更守卫着。那孟良一脚踹开了房门，窜进屋内，手起斧落，将四个和尚砍翻在地。杨景抢步上前，一把抱起了一骨匣，止不住的泪流满面。孟良就劝他：“ 哥哥，切莫悲痛，待小弟替你出气。” 说罢，就摘下了随身携带的火葫芦，就要放火焚烧寺庙。杨景连忙的阻止：“我们来为了是盗骨，现在骨匣已经到手了，切莫惊动他们，快速回三关。”说罢，二人从原路退出庙外，跨马飞奔。约莫一个时辰，只听背后人声嘈杂，喊杀连声。勒马一望，只见远处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员辽将率兵追来了。孟良说：“ 情况紧急，哥哥，你保护着爷爷的骨灰先回三关，我来断后。” 杨景马上拱手：“兄弟多加小心。”说完快马加鞭消失在夜色中。孟良藏到树林里，等着追兵到来，猛地大喝一声，催马冲出。那些个番兵万也没想到，黑暗之中竟闯出了一个恶杀凶神。那一声怒吼啊，犹如晴天的一个炸雷，吓得几个番兵跌下马来。辽将韩延寿催马上前，用刀一指，喝问：“你是何人？竟敢拦住爷的去路？”孟良哈哈大笑：“ 你坐稳了，听我道来。我乃杨元帅帐下镇边大将孟良，今与元帅盗得令公的遗骨，元帅令我在此恭候多时，不怕死的催马上来。” 韩延寿急于追回骨匣，无心恋战，一挥手，番兵蜂拥而上，将孟良团团的围住。再说杨景背着骨匣，快马加鞭往三关疾驰，因为归心似箭，误了时辰。第二天傍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饥肠辘辘啊，战马唏嘘。正犹豫间，忽然听见传来寺庙的钟声，循声望去，半山腰矗立着好一座大庙。杨景喜出望外，催马上前，沿着山道走到了庙前，抬头一看，方知是五台山兴国寺。杨景离鞍下马，上前叩门。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六郎赶紧上前施礼：“晚生因为贪赶路程，误了时辰，想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定当重谢。”老和尚引六郎到了一间干净的僧房，并且送来了斋饭。六郎饥不可耐，狼吞虎咽饱餐了一顿，随后将父亲的遗骨匣恭恭敬敬地摆在了供桌上，焚香长跪，思想父亲一生正直，忠君爱民，不幸遇难，连遗骨都遭贱辱，越想越难受，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哭声惊动了庙中的长老，也惊动了一位膀大腰圆的莽和尚。那和尚推门入内，双手合十：“施主，为何深夜啼哭？” 杨景，暂住卑生起身施礼。啊，我乃大宋国之人，因为心中忧闷，不想惊动了师父，甚是惭愧。那和尚说，施主既是大宋国之人，不知你可晓得京城有个会使金刀的杨令公吗？ 杨景一惊，番邦一国的和尚怎么会知道我父亲的威名呢？ 就说，我略知一二，不知师父可熟悉那老令公？和尚说，甚是熟悉。 哦，既然如此，师父可知道令公膝下所生几子？ 兄弟七人。 母亲是谁？ 就是那能征善战的佘太君。 六郎抬头惊问，师父对杨家如此知晓，难道您是他家的什么人吗？ 和尚朗然答道，实不相瞒，我乃老令公第五子，五郎杨郎，兵败流落此地，削发为僧。 杨景又惊又喜，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膝而行，一把抱住了和尚的双腿。哥哥呀，难道你不认识小弟了吗？ 和尚一愣，急忙用手相搀， 刚才有些面善，不敢贸然相认，请问施主尊姓大名？ 六郎扑到和尚怀中， 五哥，我是六郎杨景啊。 和尚悲喜交加，一把抱住了六郎。异国相逢，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长老上前相劝，许久方才止住悲声。 五郎问，听说你镇守三关，为何深夜到此呢？ 六郎就把和孟良一起暗出三关，夜闯昊天寺盗取父亲遗骨匣之事说了一遍。 五郎就问，父亲的遗骨匣现在何处？ 六郎用手一指， 桌上供奉的便是。 五郎大叫了一声，爹爹呀，想死孩儿啦，扑翻在地，嚎啕痛哭。 围观的僧众也一个个的掉下了眼泪。 哭拜良久， 长老上前相劝，历经劫难，你兄弟二人异国相逢，可喜可贺。 众和尚也纷纷的上前合十相贺。 众人走后，兄弟二人促膝而坐，有多少话要说呀。正当兄弟二人诉说离别之苦的时候， 猛听见寺外战鼓连声，杀喊震天，快交出杨六郎，如若不然，杀进庙去，寸草不留。 原来韩延寿率兵追至五台山下，不见了六郎的踪迹，估计他引入了寺中，就命人马将兴国寺团团围住。 寺内的僧众听到了喊杀声，都慌乱起来了。 五郎说，大家不要惊慌，我自有办法。 说着只身走出庙门，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禀告将军，我寺确实来了一个人，叫杨景杨彦昭，已被我们捉住了，绑在庙内。俺乃出家之人，慈悲为本，愿献此人以救庙内生灵，请将军入内带走杨六郎，请功受赏。 韩延寿命人马在寺外把守，只带两个亲兵进入寺内。 刚进庙门，五郎猛然地喝道，关好庙门，休放走韩延寿。 韩延寿大惊：“你是何人？竟敢太岁爷城动土？” 和尚哈哈大笑：“说出我的大名，吓破你的狗胆！我乃杨继业之子，杨六郎之兄，杨五郎是也。” 这时候，六郎也从房内跳出，兄弟二人前后夹击，只几个回合就杀死了亲兵，踢翻了韩延寿。 五郎上前用脚狠狠地踩住，厉声地说：“恶贼，今天要你偿还性命，为我那去死的爹爹报仇！” 手起斧落，韩延寿的人头落地。次日，寺内高搭法台，长老率全寺的僧众焚香拥经，超度令公亡灵。第三天上午，小和尚来报，来国公已到庙外。原来孟良杀退的追兵回京呈报，圣上感念杨家忠烈满门，特命来国公寇准率领仪仗与孟良一起迎接杨景，以及取回令公的遗骨还朝，归葬祖茔，树碑立传，千古表彰。五郎六郎急忙出迎寇天官，见到孟良，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兄弟二人急步上前，拉着孟良的手久久不放。正是杨令公盖世无双，率儿郎保驾秦王，李陵碑悲壮寻死，百剑会遗骨灵伤，道古遗多亏孟良，刘美名万古传扬。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